司马光砸缸。北宋时有一位大学问家叫司马光，他小时候就非常的聪明。有一次，他和小朋友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，他们玩得真高兴。一个孩子躲到了假山上面，他挤挤眼睛，咧咧嘴巴，做着鬼脸。哎呀，一不小心他从假山上滑了下去，掉进了山下的水缸里。救命救命呀，水缸又高又大，里面的水满满的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其他孩子都吓坏了，他们又哭又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小司马光皱着眉头想呀想，忽然他眼前一亮，有办法了。司马光抱起了一块大石头，使劲地向水缸砸去。砰，水缸被砸出了一个大洞，水一下子从大的水缸里喷了出来。小孩子从洞里爬了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大家高兴地欢呼了起来。